要不好意思，你真的很美啊，只要认真生活啊，这一周呢都是全力以赴脚踏实地的人都是美的。此时此刻呢，如果你有美美的状态，也想点播一首歌曲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四季爱旅游，他说家里呢即将迎来小宝宝，非常感谢我的老婆，想借着点播对老婆说你辛苦了，然后在周五的晚上为老婆还有宝宝点播一首周华健特别经典的《亲亲我的宝贝》。过去听这首歌大概觉得自己与他的关联性很小，而如今你要亲亲的就是自己的宝贝了。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能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年轻的父亲意味深长，脸上带着笑容的听完了这首亲亲我的宝贝吧，真的是很久远的一首歌曲了。但是呢，每每在点歌节目当中还是会听到很多听友想点播它，因为此刻的心情真的被这首歌都很认真的非常正确的表达出来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有时候一首歌真的可以带动情绪。不放弃的 KK 他说，今天下午和大成从海边回来，现在呢还在路上，打开974静听这档节目，还想点播一首欢快的歌曲送给大成。亲爱的大成，开车路上辛苦了，有你在特别安心。有非常多的欢快歌曲，但我个人是超爱这首的。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ock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Move while you are

恋着多喜欢，当然这个恋不仅仅是爱恋，爱情中的爱恋，其实也有对生活里某一件事情的执着钟情。大白菜能排毒，他说走在回家的高速上像旅行一样兴奋，听着节目心情美美的，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顺顺利利。点播一首一起去旅行，旅行这个词绝对是对于我们人类而言非常美好的字眼。旅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不被生活所忽略。刚刚那首歌叫做一起去旅行，可能在你心中还有另外一首叫带你去旅行。马上呢就要到中秋假期还有十一假期了，大家终于可以安排短途旅行和长途旅行咯。 今年找你特别着迷，我说拍一拍出门前换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惊喜，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能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与其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匠心筑梦，文脉流芳，东城区民间手工艺师徒传承教育工坊暨作品展示系列活动今天在中国美术馆艺术教育空间开幕。剪纸、绢花、风筝、皮影等12类传统手工艺技艺的45件非遗作品亮相中国美术馆。这次活动精心设置了专家演示、互动体验、教学交流、作品展示、现场导览等环节，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展示传统手工艺的魅力，讲述师徒传承的故事。作品展示从今天开始持续到10月20号，开放时间是10点到17点，周末及节假日不开放，公众可以扫二维码预约参观。再来关注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今天在北京艺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会上发布的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去年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1647万部，国内45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助战创作者已经达到了1400万人，12.4%的网络文学作者还不到20岁。最后来关注，今天上午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2018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广场中心将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也将布置主题花坛，10处广场花坛布置将于9月14号进场施工，在中秋节前竣工。另外，长安街国贸桥到新兴桥之间地栽地摆花卉200多万株，布置容器花卉100组，全市各区主要节点也将摆放花坛花带，共同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9月14号周五的晚上来到爱得更9点。下面有一首歌非常幸福，因为她最近交了男朋友 ，Coco 赵琳，她说我想和她一起听这首《当爱在靠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么开开心心幸福地走下去。好久没有听爱得更9点了，祝福我们。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伤心，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它在紧紧地抱住你，它扫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

表情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 大哥，你穿上你是干起呀买什么的 zile eu alerg, iar mile mile, mile mile pe Maidan pentru tine, tine, să-ți dau un dar, dar cel mai de preț, dar fără niciun ban, ban, ganja, iarba sunt inutile, tine, numai tu știi, gheață îmi dai aripile, bile, în Jamaica sau în Chile, Chile, inima face bom, bom, numai pentru tine, numai pentru tine. La tine trebuie să iau pe jos, jos. La ce ne folosesc banii, banii, banii? Dacă tu-mi dai iubire și zi de zi pun ani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doar eu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al o iubire ca în filme, o iubire ca în filme. N-ai răspuns la telefon, no problem, te scot pe balcon și o să vezi cu ochii tăi când ți-aduc flori în camion.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九月二十一日起，节能电器爆款低至七折，家中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晚上九点四十五分二十六秒，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各位的直播节目《爱的更九点》，要送出本周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是来自听友来生一九八六，他想点播的《成都，成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雨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没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在北京我们听了这首成都，成都成都是极好的，值得去的。好，今天晚上节目到这里，男左女右，再见吧。 双节连币，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